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。爱情的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 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。今天你换了僵尸，明天创痛的回忆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你换了僵尸，明天创痛的回忆。 什么都可以放弃，什么也不能忘记，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。 春天刮的风